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92集，突发状况。 暴打听说的嘴角都出沫子了，摇头晃脑的。展昭和白玉堂听完了，怎么听怎么觉得有些假。要是真有银妖谱这种东西的话，天尊早就说了，就算天尊不记得，乌沙和阴侯都会说。另外，在展昭和白玉堂认识中的银妖王是个神一样的存在，以他的远见，怎么可能将这种危险的东西流传下来？不过那些黑道人物说来说去都是诅咒，那么点事情也难保跟这个没关系。包大厅打听来的消息多少还是有价值的，展昭和白玉堂让他接着打听，就别过他赶回映雪宫。回去的路上，展昭打了个哈欠。 好困。 白玉堂前后左右看了看， 人呢？ 都先走了吧。 展昭伸了个懒腰，刚刚放下手，就感觉碰到了白玉堂的手。展昭瞧了瞧白玉堂，白玉堂手指都碰了碰他手背，对他挑挑眉。展昭眯起眼睛，也前后左右看了看，看了一圈之后，展昭忽然不解， 干嘛跟做贼一样？ 是啊，光明正大嘛。 走，牵手走。 展昭点头，一把抓住白玉堂的手。白玉堂被展昭抓着手走出几步，无奈叫住他： 猫儿。 展昭看着还蛮紧张的样子，虎视眈眈地瞧着白玉堂。白玉堂抬起手指了指他抓着自己手的手，挺无奈的： 你能不能别像抓犯人那种拉法？ 展昭眨眨眼，白玉堂另一只手轻轻捏着展昭的手腕，让他放松一点，然后伸手跟他十指交叉握住手。 这样才对啊。 展昭瞧了瞧握在一起的手，摸了摸下巴，扬起脸。 这样貌似感觉很好。 于是明月之下，两人手拉着手，惬意自在地晃荡着回映雪宫。到映雪宫的时候，两人也不想撒手，于是大摇大摆手拉手进大门，旁若无人。当然了，大晚上的，众人该回去睡的都回去睡了，就算路过几个丫鬟下人瞧见了，也都笑眯眯的装作没瞧见。忙了一天加上大半夜，众人都累得不行，准备休息了。只是这些人里可不包括公孙。将大和尚玄静安顿好，公孙跟玄元等人交代了一下注意的事项之后，就往五座房去了。小四子乖乖泡了脚之后，坐在床沿上晃着腿往门外张望。这时大门口赵普拿着一个食盒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萧凉。 小四子，吃了夜宵再睡吧。 赵普将食盒放到桌上，却不见公孙，于是好奇： 你爹呢？洗澡呢？ 赵普边说边往屏风后面找，只是屏风后面并没有公孙在洗澡。赵普搔了搔头，似乎是有些失望。回到前边，小梁子已经爬上床，拿出点心给小四子吃了。 贾先生呢？ 爹爹去验尸了。 这大半夜的验什么尸啊？ 爹爹说你们明天要调查的，他要先验尸，还说反正两个时辰之后要给大和尚换药，所以正好把尸体验好。 那他不睡了？ 爹爹还没有吃晚饭呢，要累死掉了。以前在绍兴府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累过的，最近爹爹越来越瘦了。 萧良见小四子说着说着要哭鼻子了，赶紧哄他： 姐儿呀，我们去看看先生，给他送点吃的，让他休息一下。 可是要去打扰他，他就要忙得更晚哦，更没得睡了。 这样 爹爹刚才一直打哈欠，好困的样子。 说话间，就见赵普戳了戳他手里的点心。 你和小狼子吃了之后赶紧睡觉了啊。 师父，你不吃啊？ 我去陪那书呆验尸去，吃了一会儿该吐出来了。 九九，你给爹爹捣乱，爹爹又要打你了。 谁说我去给他捣乱了？我去陪着你爹，两个人没那么闷。等验完了以后，我就把他抓回来，让他睡觉。 嗯，九九要看好爹爹哦。 放心吧，你们赶紧睡。 说完，赵普出了门。 小梁子，九九对爹爹好好。 这倒是，没见师父对别人这么上心过。 小四子笑眯眯爬进床里坐着吃点心，有赵普陪着他爹，他也没那么担心了。萧良就跟着小四子爬进了床里，坐在他身边。 哎，对了，景儿，你刚才和殷侯上哪儿去了？我们到处找你们。 我散步。 散步去哪儿了？ 小四子瞄了一眼不远处桌子上的油灯，又想起跟殷侯拉过钩不能说，但是他又不好骗小梁子，于是就钻进被子里去了。 就散步。 景儿还是不会骗人的。出来出来，景儿，小心闷坏。 萧良去拽小四子的被子，小四子就跟萧良抢被子，两人抢来抢去，最后小四子手一松，一屁股滚到了床里。小四子刚才玩得开心，这一下摔得挺惨，撞到了床里靠墙的床板上。 景儿！ 萧良一惊，赶紧扑过去看小四子有没有受伤。小四子边揉着脑袋边瞧着床板。 小梁子，你看啊！ 小四子一拽正摸他脑袋的萧良，指着床板。萧良歪着头跟小四子一起盯着床板看，就见床板上画着一幅画，画像是用什么东西刻在板上的，画风有些稚气，不过画得很不错。画里是两个小孩并排坐在一起，正仰着脸看着上方，手拉着手很亲密的样子，其中一个另一只手还指着天空的方向。小四子和萧良也扬起脸望着上方，可是上面是床顶，没什么东西了。萧良站起来上下左右又看了一遍，蹲下撅着屁股和小四子一样趴在床板前面，拖着下巴看那幅画。 这两个小孩是在数星星吧？ 可能哦，也可能只是在聊天。 这是不是哥哥和妹妹？这个高一点的应该是哥哥，这个梳着小辫的是妹妹吧？ 嗯。 两个小孩趴在床上讨论着那幅刻画，而此时五座房里，公孙则是有些无奈地看着一旁忍吐的赵普。 你跑来干嘛？ 哇，书呆，你大半夜的这么重口味啊。 赵普指着一旁托盘里并排放着的两个肺。公孙斜了他一眼，继续检查一具尸体。 一样吗？ 赵普靠在一旁的桌子上仰着脸看公孙的脸。赵普不怎么喜欢附庸风雅，也不喜欢吟诗作对之类的东西，不过他倒是记得有一个比较风雅一些的说法，叫月下观男子，灯下观美人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会儿正好是清风明月，又因为油灯的亮光恰到好处，从他这个角度望上去，只觉得公孙在一堆脏兮兮的尸体里边却显得这样清俊脱俗。赵普拖着下巴瞧着忙碌的公孙，就这么发呆。 这书呆为什么这么好看呢？ 良久，公孙哭笑不得地看了赵普一眼。 你干嘛呀？ 看你啊。 赵普挑起嘴角给了公孙一个微笑，公孙愣了愣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赵普这样笑，莫名就有些不自在的感觉。瞧一旁， 大半夜的不去睡，在这里作怪。 我哪有作怪，都说了陪你呢。 赵普站起来凑到公孙身后笑眯眯看他。 谁要你陪啊？ 怕你闷，怕你困，怕你累，怕诈尸，怕吓着你啊。 赵普嬉皮笑脸说着，然后从后边一搂公孙。公孙白了他一眼。 炸你个头，你 放手了。 只是公孙和赵普正闹着，突然就听到呼呼几声，只见不远处几具尸体忽然坐了起来。清风朗月，展昭和白玉堂大模大样牵着手回了映雪宫，就准备洗漱休息。一起洗脸，一起伸手拿帕子擦脸的动作有些同步，不知道为什么彼此袖子擦过手背的感觉，说不出的带着点暧昧。忙碌了一阵之后，两人终于是躺下了。对角儿放的两张床，让两人躺下后还能看到彼此。当然了，展昭那张新搬来的小床使用率较低，大多是忙到半夜，一起迷迷糊糊一靠，就躺在白玉堂那张大床上了。今天依然。两人刚刚躺下，展护卫还没来得及感受一下白玉堂这张大床的舒适柔软，就听到远处传来了清晰的一嗓子：“ 诈尸啦！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